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Hotspot 虚拟机的 Intrinsic。 前不久有同学问我 String.index 的方法和自己实现的 index 的方法在字节码层面上差不多，为什么执行效率却有天壤之别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来读一下 String.index 的方法的源代码。假设我们调用 String.index 的方法的调用者以及参数均为只包含拉丁一字符的字符串，那么该方法的关键在于对 string latin1.index 的方法的调用。下面我列举了 string latin1.index 的方法的源代码，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使用特别高明的算法，唯一值得注意的便是方法声明前的 hotspot intrinsic candidate 注解。在 hotspot 虚拟机中，所有被该注解标注的方法都是 hotspot intrinsic， 对这些方法的调用会被 hotspot 虚拟机替换成高效的指令序列，而原本的方法实现则会被忽略掉。换句话说， hotspot 虚拟机将为标注了 hotspot intrinsic candidate 注解的方法额外维护一套高效实现。如果 Java 核心类库的开发者更改了原本的实现，那么虚拟机中的高效实现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以保证程序的语义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其他虚拟机未必维护了这些 intrinsic 的高效实现，他们可以直接使用原本的较为低效的 JDK 代码。同样，不同版本的 hotspot 虚拟机所实现的 intrinsic 数量也大不相同。通常越新版本的 Java 其 intrinsic 数量越多。你或许会产生这么一个疑问，为什么不直接在源代码中使用这些高效实现呢？这是因为高效实现通常依赖于具体的 CPU 指令，而这些 CPU 指令不好在 Java 原程序中表达。再者，换了一个体系架构，说不定就没有对应的 CPU 指令了，也就无法进行 intrinsic 优化了。下面我们便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在文章开头的例子中， string latin1.index 的方法将在一个字符串中查找另一个字符串，并且返回命中时的索引值或者负一。恰巧的是， x86-64 体系架构中的 SSE4.2 指令集就包含了一条指令 p compare 1 string i， 让它能够在16字节以下的字符串中查找另一个16字节以下的字符串，并且返回命中时的索引值。因此 hotspot 虚拟机便围绕着这一指令开发出 x86-64 体系架构上的高效实现，并替换原本对 string latin1.index 的方法的调用。另外一个例子则是整数加法的溢出处理。一般我们在做整数加法时，需要考虑结果是否会溢出，并且在溢出的情况下做出相应的处理，以保证程序的正确性。 Java 核心类库提供了一个 math.addExact 方法，它将接收两个 int 值作为参数，并返回这两个 int 值之和。当这两个 int 值之和溢出时，该方法将抛出 arithmetic exception 异常。在 Java 层面判断 int 值之和是否溢出比较费事，我们需要分别比较这两个 int 值与它们的和的符号是否不同。如果都不同，那么我们便认为这两个 int 值之和溢出对应的实现便是两个抑或操作，一个与操作以及一个比较操作。在 x86-64 体系架构中，大部分计算指令都会更新状态寄存器，其中就有表示指令结果是否溢出的溢出标志位。因此我们只需在加法指令之后比较溢出标志位，便可以知道 int 之和是否溢出了。那么对应的伪代码如下所示。最后一个例子则是 integer.bitcount 方法，它将统计所输入的 int 值的二进制形式中有多少个一。我们可以看到 integer.bitcount 方法的实现还是很巧妙的，但是它需要的计算步骤也比较多。在 x86-64 体系架构中，我们仅需要一条指令 popcount便可以直接统计出 int 值中一的个数。在 hotspot 虚拟机中， intrinsic 的实现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独立的专程序，它既可以被解释执行器利用直接替换对原方法的调用，也可以被即时编译器所利用，它把代表对原方法调用的 IR 节点替换为对这些专程序的调用的 IR 节点。以这种形式实现的 intrinsic 比较少，主要包括 math 类中的一些方法。另一种则是特殊的编译器 IR 节点，显然这种实现方式仅能够被即时编译器所利用。在编译过程中，即时编译器会将对原方法的调用的 IR 节点替换成特殊的 IR 节点，并参与接下来的优化过程。最终 即时编译器的后端将根据这些特殊的 IR 节点生成指定的 CPU 指令，大部分的 intrinsic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这个替换过程是在方法内联时进行的。当即时编译器碰到方法调用节点时，它将查询目标方法是不是 intrinsic， 如果是则插入相应的特殊 IR 节点，如果不是则进行原本的内联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方法调用的目标方法是 intrinsic，那么即时编译器会直接忽略原目标方法的字节码，甚至根本不在乎原目标方法是否有字节码。即便是 native 方法，只要它被标记为 intrinsic， 即时编译器便能够将之内联进来，并插入特殊的 IR 节点。事实上，不少被标记为 intrinsic 的方法都是 native 方法，原本对这些 native 方法的调用需要经过 GNI， 其性能开销十分巨大，但是经过即时编译器的 intrinsic 优化之后，这部分 GNI 的开销便直接消失不见了，并且最终的结果也十分高效。那么举个例子，我们可以通过 thread and current thread 方法来获取当前线程，这是一个 native 方法，同时也是一个 hotspot intrinsic。 在 x86-64 体系架构上， R13 基准器存放着当前线程的指针，因此对该方法的调用将被即时编译器替换为一个特殊 IR 节点，并最终生成读取 R13 寄存器指令。那么最新版本的 Hotspot 虚拟机呢，它定义了300多个 intrinsic， 在这300多个 intrinsic 中有三成以上都是 unsafe 类的方法。不过我们一般不会直接使用 unsafe 类的方法，而是通过 Java util concurrent 包来间接使用。举个例子， unsafe 类中经常会被用到的便是 compare and swap 方法。在 x86-64 体系架构中，对这些方法的调用将被替换为 lock compare and exchange 指令，也就是原子性更新指令。除了 unsafe 类的方法之外， Hotspot 虚拟机的 intrinsic 还包括下面的几种。第一种， string builder 和 string buffer 类的方法。 Hotspot 虚拟机将优化利用这些方法构造字符串的形式，以尽量减少需要复制内存的情况。第二种，String 类、String Latin E 类、String UTF-16 类和 Arrays 类的方法。 Hotspot 虚拟机将利用 SIMD 指令对这些方法进行优化。举个例子， Arrays.equals 方法原本是逐个字节比较，在使用了 SMI 指令之后，它可以放入16个字节的 XM 寄存器中批量进行比较。第三种呢，则是基本类型的包装类、 Object 类、 Math 类、 System 类中各种功能性方法，反射 API、 Math Handle 类中的与调用机制相关的方法、压缩加密相关方法。这部分 intrinsic 则比较简单，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如果你有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查阅资料或者在文末留言。如果你想知道 Hotspot 虚拟机定义的所有 intrinsic， 那么你可以直接查阅 OpenJDK 的代码。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Hotspot 虚拟机中的 intrinsic。 Hotspot 虚拟机将对标注了 Hotspot intrinsic candidate 注解的方法的调用替换为直接使用基于特定 CPU 指令的高效实现，这些方法我们便称之为 intrinsic。 具体来说， intrinsic 的实现有两种，一种是不大常见的装程序，它可以在解释执行或者即时编译生成的代码中使用。第二种是特殊的 IR 节点，即时编译器将在方法内联过程中将对 intrinsic 调用替换为这些特殊的 IR 节点，并最终生成指定的 CPU 指令。 Hotspot 虚拟机定义了300多个 intrinsic， 其中比较特殊的有 unsafe 类的方法，基本上使用 java.util.concurrent 包便会间接使用到 unsafe 类的 intrinsic。 除此之外， string 类和 arrays 类中的 intrinsic 也比较特殊，即时编译器将为之生成非常高效的 SIMD 指令。今天的实践环节，你可以体验一下 integer 点 bigcount